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平地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歌剧五卷民族歌剧《刘三姐》今晚登台国家大剧，这部剧将用歌剧的手法来演绎山歌，将西方的歌剧形式与东方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整部剧的舞美设计也十分出色，将迷人的山水、醉人的音乐有机相融合，创造出感人至深的戏剧场景。王森、谢长慧舞蹈作品《念想》今晚在国家大剧上演。这部作品关注的是都市里孤独的那部分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候鸟老人、失独老人，他们离家很近也很远。这部舞剧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描摹当代社会境遇下不同老人的生活状态。舞台剧《夔龙浴》今晚在保利剧院演出。这部戏是话剧舞台上比较少见的历史传奇题材，全剧以明代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囚禁南宫八年等历史事件为背景，将二度登基的明英宗和忠心护主的锦衣卫袁彬的传奇人生重新演绎。舞台剧《旗袍》今晚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旗袍也许是中国女性最美的一件衣服，但一件衣服所拥有可不能只是美，还有许多的故事。这部剧采用了散点叙事的手法，以1945年为原点，每个地方的故事都有几十年的跨度，将在舞台上对应呈现。中国儿童戏剧节首次推出的婴幼儿戏剧《空气》正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这部剧运用了多种创新手段，以手风琴的旋律包围全场，营造出一片温馨舒适、充满安全感的空间，让宝宝们充分感受观剧时刻的美妙、柔和、甜蜜的时光。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正在地质礼堂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8月19号。陈佩斯舞台喜剧《戏台》明晚开始在北京喜剧院再次上演。这部戏这几年只要上演就会受到观众的追捧，一票难求。陈佩斯、杨立新可以给你一个愉快的夜晚。蔡楚生执导、阮玲玉、郑君里主演的电影《新女性》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中国电影早期经典作品，大导演蔡楚生的代表作，在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对于新时代新女性理想的道路也做出了一定的探讨。阮玲玉在片中奉献了一个留名影史的经典角色。陆川执导、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明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电影虽然是陆川的处女作，但却因为主演姜文的干预打上了深深的姜文烙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午后呢，大气透明度非常好，气温较高，光照是很强烈的。虽然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但是还是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呢，具体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

动作电影周是前天晚上在大同是已经是闭幕了、 两天之前。 对、那么其实这个呢，成龙的国际叫国际动作电影周，已经这是第四届了、我才发现哈，我那么喜欢成龙的电影哈、居然 没去捧个场呢。 不是，嗨，居然这个消息我就是悄然的已经第四届了啊、然后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我才发现成龙啊，这都叫一句成龙大哥嘛，是吧？ 对， 你要知道他岁数都叫成龙大叔或者叫成龙大爷，是吧？就是即便是成龙这样的功成名就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要办一个动作电影周也充满了种种的不易和心酸，从而也感觉到说，哎，这个一代电影人啊，一代功夫巨星，时至今日还在为动作电影在呼吁，还在为那么多活跃在电影幕后的这些动作演员来为他们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多的走到台前的机会。 对啊，这是确实挺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嗯， 看到这么一群老人啊，以成龙大哥为首，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上露面，这每年一次啊。刚才你一说这个已经是第四届，2014年的时候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来捧场的有上个云顿先生。 哎，是是是，今年其实这个开幕盛典是很这个赚人眼球的啊、也出现了一众成龙的好朋友啊，比如说这个也已经这个成为大叔级别的当年的古惑仔。是吧？郑伊健、陈小春、 郑伊健他们来了， 都全都来捧场了。再有就是跟成龙有很多合作，并且在演唱会上就是经常抢歌唱的周华健、 周华健， 孙楠是吧？常石磊、袁娅维都来捧场。 哇，这么多动作演员啊！ 嗨，那个不是啊。那么这样吧，我们今天就是从成龙说起，从成龙的国际动作电影周来说起啊，来说一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动作电影时至今日，大家对他还有期待吗？啊，刚才听这歌《当你老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你一说动作电影，当然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哈。这个我们说成龙就是说功夫巨星啊，那跟他并驾齐驱的，跟他这个能够肩膀头齐的是吧？一起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李连杰是吧？李连杰先生年纪 他们合作过一部叫《功夫之王》， 哎，《功夫之王》。那么在功夫片、动作片，还有一种类型武侠片。就这三者之间当然是有交集也有区别的， 对对对， 但是一个最宽泛的最大的外延最大的概念还是指动作电影，哎，动作电影。那么就是说动作电影在今天是不是啊它的这个生命力，当然这我们说很多其他电影都有这个动作元素了，这个自不必说，就是动作电影本身是不是走到一瓶颈了。那么刚才我们隶属的这些人随着他们年华老去， 老一辈， 哎，确实啊，当他们老了，我们对动作电影是不是还有期待？ 哎，是不是还真的有接班人在后面？是吧？ 来、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当他们老了，您还期待动作电影吗？这个成龙动作电影周啊，这个是第四届了，因为他就是强调的是这个动作电影，所以呢，前来参加这个电影的，前来展映的也基本上都是动作片，还有就是成龙自己的电影以他为主， 并且他评出的这个奖项也都是以动作演员、动作电影为他的目标， 哎，特别好哈！我们看所有的奖项都跟动作有关哈。这个一直我们就是先说一下吧，这四届基本都有的奖项，第一叫最佳动作片奖，这是如果你要按那个什么的话，一般电影节来说的话，或者一般奖来说就是 最佳影片奖， 最佳影片奖啊。然后就是最佳动作导演奖啊，然后是最佳动作男演员、最佳动作女演员，还有最佳动作新人啊，以及最佳动作指导奖，还有最佳特技奖、最佳打斗场面设计奖，基本上是这些奖项。 听到这个奖项的时候，一个是对作品有肯定啊，还有一个就是对演员本身它是有一个激励的作用，包括对过去的老演员的成绩的认可。那这里头有老演员有新演员，所以我们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心目当中排名在动作演员第一位的究竟是谁 啊？ 其实你刚才说成龙这个名字，当然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了，他已经能够在动作电影周成为一个招牌啊，金字招牌在这里存在。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你这个说的太绕、你就直接问一个 啊， 就谁最厉害？ 问哎，前面要加一前提 啊， 除了成龙、还有谁 啊？除了成龙 是吧？ 那你要你这么说，你要除了成龙就是马云最厉害， 马云在空手道里边打个遍， 打遍所有的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对吧？就最后一个最大 boss 是扫地僧李连杰嘛，是吧？然后把李连杰打败了，马云是最厉害的。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之后可以直接留言回复给我们， 嗯， 啊，说一说到底你心目当中这个动作演员你认为最好的最能打的是谁，是吧？ 哎，盛伟说啊，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喜欢听成龙大哥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壮志在我胸，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个歌有最大特点，胆灰尘的歌嘛，是吧？ 胆在身上都 有鸡毛胆子， 是吧？那行，那不好意思了，那让您的眼圈再红一回。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处，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哎，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啊，壮志在我胸，感觉到无论什么年纪，无论您在哪个行业啊，都可以来唱唱这首歌， 嗯， 真的是特别有豪情壮志的一首歌啊。 那，你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这个动作片的演员，对于歌坛他们也是不陌生的 啊， 是吧？ 是， 就连我们看到的吴京大哥， 哎，对， 哎，在他的电影里，他也不时的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 啊。这个吴京大哥，昨天看到一个报道，是个标题党啊，说吴京啊，特别崇拜成龙，却因为一句话得罪了成龙。 呦呦呦呦！ 啊，标题党吗？我一打开这个， 这条事儿就是 内容怎么说的啊？这个吴京跟曾跟成龙有个对话，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吴京他是就是也是在什刹海体校被发掘的啊，从这个功夫小子闯情关一路走来， 也就是跟李连杰， 哎， 啊，跟这个。还有啊， 嗯， 就是我们提到的很多公共明星， 子弹 都是从甄子丹， 甄子丹啊， 这个口音非常好，啊， 是吧？ 甄子丹， 哎，这东北口音啊， 对对对对， 哎，那么说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消息很有意思，吴京说抱怨成龙，说那个成龙大哥就因为小时候看你电影是吧？这迷恋这个武术啊， 嗯， 这迷恋功夫不行。嗯，但是后来拍电影才知道，那一遍一遍得拍好几遍呢。然后这个非常的辛苦，确实啊。那么这一次这个电影周，我们看到，其实，在开幕式的时候，虽然很热闹，但是呢，成龙他在讲述就是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电影周的这个计划，还有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其实大家非常的感慨。甚至就是很多人都落泪了啊，因为在电影中成龙就分享了自己的从影经历，他呢呼吁说多多关心动作演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这个动作演员吧，也算是童星出身，说很惨的，为当时 童星出身还惨呢， 是当年呢是为了有份盒饭，就是去做这个童星吧，说这还是有一天没一天呢，之后就做小武行，一天拿5块钱的工资，要不断的从屋顶上面跳下来，摔下来，再跳再摔，然后导演问你有没有事儿。完，你只能说没事儿， 没事 儿，是吧？你有事儿，人家不能给你跳了，是吧？不能给你干了，是吧？成龙说，后来我又做了1年半的摄影助理，只为了出演的时候能够看镜头。 哦， 啊，结果不行，也受了不少教训。 哦， 终于后来因为李汉祥导演很多人的帮助，我才逐渐的懂行啊，走了出来。 嗯， 所以说，他说，当我自己开始当导演的时候，就特别着意的提拔新人，也深知武行的辛苦。尤其我们都知道这个成家班嘛，他说有了成家班以后， 更加注重去培养他们啊，而且成龙多次呼吁整个行业关心幕后的动作电影人。 我就注意到啊，这个成龙发言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到了关于动作电影演员和其他演员，他有一个小小的对比，他说你们这个发现没有，这个动作演员啊，他比文艺片演员还要难做，就为什么没有人关注动作片的演员呢？是吧？ 之前他有吐槽某个小鲜肉的时候说啊，过去摆摆架子，然后就所有人你辛苦了，你辛苦了，他特别看不惯，是吧？说这个有什么辛苦的？ 这个我觉得在动作片演员心目当中，或者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经历当中，这个东西就太普通了，就是太一般了。你做到这个底线之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居然你要为这件事情还给自己来贴金，所以在他看来就是特别不耻嘛。 是，那么说到成龙的这个发展史，特别推荐大家看一部老电影。是， 你今天推荐哪一部？ 1988年的《七小福》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七小福》，首先这个 七小福是一个标签了，现在 对，《七小福》这名称是根据这个京剧名武生于占元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他开办的那个特别唬人的名字啊，中国戏剧研究学院所收的这些门生，其实呢，他的门生很多很多，只是因为七个人特别出名 突出， 考张帆一下，哪七个人？ 洪金宝是其中一位。 对 啊， 还有哪 成龙？ 还有哪九葫芦娃？ 袁， 这七，因为沾七字好像就是特别，是吧？ 袁冰， 哎，还有 袁彪， 袁彪没错。还能 再往下走，真是想不起来了。 来吧， 说了四位了是吧？ 好，给你从头说一下啊。袁龙、袁楼、袁彪、袁奎、袁华， 这说了跟没说一样。你说 袁泰， 这几个名字里当中就我们熟悉的，对吧？我们 袁龙，袁龙是谁？就是成龙， 成龙， 对吧？这个袁楼，袁楼是谁？你知道吗？ 袁楼是， 其实袁楼才是成龙。 那袁龙呢？ 袁龙是洪金宝， 因为洪金宝是排名在成龙前面。 对对，然后 师兄弟关系， 对，然后就是跟他们合作最多的就是袁彪了啊，还有袁奎嘛。袁奎 忘了 是吧？ 对对对， 袁华啊，然后袁武、袁泰啊，这个袁武、袁泰我不知道是谁啊，就是对这个艺名究竟对应哪位？ 后来有可能他出现的这个频率啊，就是走向台前的并不是很多， 对， 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 对，那么1988年的这部电影就叫《七小福》，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师兄弟的这个真实的经历改编的，而且其中这个有一个名字陈港生，你知道成龙的 原名 本名就是叫陈港生啊，所以说呢，这个电影真的可以回去看一看，哎呀，看看这些人的青春年华，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是吧？当年的创业的这个初创业啊，从小的这个艰辛。 你刚才提到他们这帮人的时候，这一辈人啊，他们在当时崛起的时候，这正是香港电影的动作电影吧？在某一个阶段，就是他踏入一个新的一个行程的一个时代。因为在他们之前，其实还是有更多的一些动作电影。但是你知道，从李小龙之后，我们知道在李小龙电影后期的片子里面，你可以看到成龙的身影，对吧？成龙那个时候做替身也好，还是跟着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些群众演员的角色，但再往后呢，成龙电影崛起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你看到了更多的一批动作演员的诞生。那现在一看啊，这帮人这一辈的人，动作演员们 就 又老去了， 不知不觉就老去 了 啊。成龙还有一段话，他说这个为什么就是现在一直要拼，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嘛，他在十二生肖的时候就说最后一步了，就要这个 当时受吸影视 退休了。 对，动作电影好像是最后一步了， 不做了。对，成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是不敢睡太多觉，说时间太宝贵了，他这么说的，就这么算的这笔账。他说今年65，你听成龙都65了，是吧？然后说呢，他说我如果活到80岁，就按80岁算，就算长寿吧，现在还有15年，我要利用这15年做更多的事情，是吧？我现在还有15个春天啊，而且他说这个之前是在这个十二生肖之后，他发现就是电影市场的繁荣可以有很多的机会让他还可以继续拍。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几年我又有点习惯了哈，之前看十二生肖的时候觉得哎呀成龙大哥老了，是吧？就那种然后有的很心疼的感觉，而且感觉以后看不到了。哎，我这两年又习惯了，一步接一步的，还都不错啊，持续产出。但是成龙这一点他说的特别对，他说现在我在拍电影，我可以 就是说我可以真正以一个不是非得用动作来要求自己， 嗯， 我们确实能够从各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个成龙的演技， 嗯， 尤其是我觉得最近一部口碑特别好的是《英伦对决》， 嗯， 对吧？ 嗯， 演的那个形象其实跟他的年龄哈，啊，也比较符合， 嗯， 然后那个这个角色的塑造的能力，虽然说也有动作场面，但是的的确确跟年轻的时候是不能比， 嗯， 但是这个人物特别的深入人心，嗯， 而且这个那个《英伦对决》里面的成龙的那个动作戏啊，他跟过去成龙动作电影里面 哎 比较戏谑的东西是不一样了， 哎，刚才这个很多朋友说他们心中的最厉害的哈， 最厉害的动作演员是吧？ 动作演员啊， 年轻的老的都可以啊。 哎，斯文说了，中国动作演员呢最厉害的李小龙当之无愧啊。那说到传承呢，我们来听听这一段，李小龙拜谁为师呢？拜叶问为师啊，叶问三当。 是叶问电影里面， 哎，有这么一小段，我们来听听。 叶师傅，早上好。那么早啊？叶师傅，是我。你不认得我了？小龙啊，我小时候想跟你学功夫，你要我长大了再来。我今天来正式拜师。 那为什么今天我要收你呢？ 因为我将会是你最棒的徒弟。 凭什么这么想啊？ 哇！因为我很快。 有多快啊？不够快啊，小孩儿。还能再快一点吗？还挺快的，但是你觉得你踢到了那些水，还是没踢到那些水啊？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应该是李小龙更年轻的时候是吧？ 嗯， 拜师的时候。 对对对啊，这个之前的叶问的电影当中就把他作为一个彩蛋啊，李小龙就很小小孩儿， 嗯，对对对， 叶问我要拜你为师，嗯，然后这个叶问三当中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好，这就找到了一种传承的感觉哈，啊，而且我们就感觉 不能不提一下这个演员吧 啊， 这个演员也是从动作演员走出来的一位新星， 对， 现在已经不算新星了，他在早在少林足球在功夫里面都跟周星驰有过合作， 嗯，好，您心中哪一位演员是功夫巨星第一位？咱们下半段接着说。 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具体详询400-606-8866。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具体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

我希望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人家哇当年那个铁道飞虎好好啊。我们很多演员拍完的戏有没有人在讲他以前的电影？没有，这是我不愿意看到。我希望拍一些现在不是经典以后是经典的电影，我希望以后人会记得我。所以今天我不是说在自夸自吹，今天我拿的奥斯卡跟我以前的努力是有关系的。如果以前我就想我一年拍十部戏我拿不到，因为我知道电影，我那个时候拍电影不是为了今天的拿奥斯卡，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那么做，每个都会那么做，不知道的。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拍一部电影，对得起观众，对得起公司，对得起自己，这就是我以前的初心，到今天也是如此。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稍事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刚刚应该说动作出击是吧？ 哎，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说的是动作演员。 嗯， 由刚刚落幕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开始说起。 嗯， 说到的这些动作演员，在各位的心目当中，可能排在第一、第二位，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哎， 最有问题的是我们今天提出的这样一个后继有人，到底他们在哪里？ 哎，我们看看第四届的这个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 刚刚结束的这个 哎获奖名单，你会发现还都是老炮是吧？咱们看看啊， 你这一句话把我刚才那句话打回原形了。 哎，确实啊，这个后来者吧，当然是有了。现在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广大的动作电影人的话，我们也看不到今天这么多的带有动作元素的，或者是纯粹 的 动作，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我们看看这些奖项都花到谁家 获奖的啊？最佳打斗场面设计荣誉奖是电影《追龙》。 嗯 啊，我真没看过。 这里面一帮应该说中年以上的吧 啊， 男演员，香港男演员们当中就有非常著名的动作演员甄子丹。 哦，这次参与了哈。 对， 那么终身成就荣誉奖颁给了洪金宝。 洪金宝，这是大师哥。 哎，然后最佳动作男演员荣誉是两个人共同获得。吴京，另外一个是段奕宏。 哎，你看这个文艺片的演员他也拿到了动作演员奖。 啊，段奕宏说了，我好好练，我争取在那个战狼五当中要打败吴京。啊，这么说的。 吴京跟这个成龙的国际动作电影中还真的有缘分。 嗯， 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战狼应该是拿到了国际动作电影中的各个奖项。 对对对啊。然后呢，最佳动作片荣誉奖是给了《红海行动》， 这个确实是， 而且这次《红海行动》这个是大赢家哈。 对， 最佳动作女替身演员荣誉是《绣春刀二：修罗战场》辛芷蕾的替身演员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奖项，这个成龙国际动作电影 周，这个确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成龙从一开始他入行，替身演员他也做过， 而且你知道吗，在那个很多电影当中，尤其是我记得看《简单任务》这个电影的，就是他那后面的花絮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是成龙做的替身，就是 成龙给 别人做的替身。 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男主角。 对，那个动作可能他自己觉得还是他自己来啊， 更保险一些， 是 吧？ 是 是 是，就是那个就是雪地上追逐的那个戏啊。 对， 他还演过其中一个追他自己的一个人啊。 接下来咱们再来继续看， 嗯， 最佳动作男替身演员荣誉。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替身演员找一找，看看是不是我们能找到他们的名字哈。 啊， 那么这个男替身演员的荣誉是颁给了。崔龙龙，这是《唐人街探案二》当中王宝强的替身。 对， 王宝强本身已经是一个动作演员了。 嗯， 其实他从影的时候并不是以动作演员来入行的。 嗯， 可是他早年间他是在少林寺习武的嘛，所以他应该是个动作演员当中的一员。 嗯， 而说到这个替身，就多说一句吧。我记得在很久以前跟赵亮在节目当中探讨过关于这个动作演员他们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啊。当时说到了一部。其实我们今天想到动作戏或者动作电影，世界各地都会有，但是在亚洲部分我们看到的中国，这当然是动作电影的大国哈。 嗯， 然后日本韩国这不用说，还有一个国家印度，他们经常会有动作电影诞生，而且每一部动作电影都有印度特色。 嗯， 其中有一个演员 我如果提到他的名字你不熟悉的话，回想一下在前一段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引进的印度电影《厕所英雄》当中的这位主演叫做阿克谢库马尔、 哦、 他的外号非常好记，大家记一个啊，叫 AK 啊、阿克谢库马尔、AK 他在他的早期的作品当中一直是以动作演员来出现的， 嗯， 所有的片子呢他都会一点功夫，这个功夫从哪里学的呢，是从中国香港， 嗯， 早年他为了要加入到这个演员行列里面，他是也是跟成龙，哎，我说的那个小时候一样苦啊， 嗯， 就特别苦啊，什么都干过，童工干过， 嗯， 然后干过小贩，去卖珠宝， 嗯， 后来当模特，然后学功夫加入到这个电影界。他有一部电影叫《难以置信的爱》，应该我觉得赵亮是有印象的。我们在有一期录播节目当中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曾经提到了一众动作演员， 嗯， 大牌的国际。动作明星出现在这个电影里，而这是一部印度电影， 嗯、 他想讲的不是宝莱坞，讲的是好莱坞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 里面有谁呢？当年还是州长的施瓦辛格出现了 啊， 给这位阿克谢库马尔扮演的在好莱坞做替身演员来颁奖的是谁？ 啊、 他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场面，是在一个奥斯卡类似奥斯卡的一个场合， 嗯、 给替身演员颁奖。出现的是史泰龙先生，他肯定了， 嗯， 这些。替身演员， 嗯， 作为他幕后英雄、 嗯， 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他们应该得到的荣誉， 嗯， 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创意， 嗯， 就是很多宝莱坞的演员其实，在好莱坞是打工的呀， 是是是，哎，所以这个对于自己国家电影人的这种推介啊，尤其是对于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啊，动作电影人他们的这种扶持提携啊，为他们来发声，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成龙来这么大年纪了，我们说工作又这么忙、 嗯， 而且说这一次应该是他腿。伤还是有点问题的啊、 嗯、 但是他说他已经习惯了、 嗯、 说现在治不是好时机、嗯、等再严重一点啊， 还有、哎、 直接彻底这么治啊，所以这个 这确实非常非常敬业的演员、 哎、我这个清楚的记得我看到第一本就是所谓成龙自传吧、 嗯、 就是很小的时候看到他、 嗯、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哎，那就出自传了啊，那时候是谁特别火呢、 嗯、 就是真实的谎言，就刚刚看完那个电影、 哦嗯嗯嗯嗯、这个施瓦辛格的作品， 哎，成龙自传当中我就感觉到他的一份就是肯定他有辛苦、 嗯、 也有一定程度的无奈，他是怎么说呢、 嗯、 就是说他说好莱坞拍电影啊、 嗯、 有很多的保障啊，他说你看施瓦辛格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嗯、 回头两只狗冲他咬，他把两只狗弄在一起啊，那、 嗯、 两只狗 拍晕了， 哎，拍晕了，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是经典的场面， 对对对， 这个都是替身，就不是这个都是电影特效 来完成，对、 嗯、他说成龙说我呢我就很少用到啊，只能就是凭自己上阵， 他就是真身嘛、 啊、对， 永远都是这样， 对、嗯、这个是他曾经的一个就是标签，但我们知道后来不用贴这个标签了，就是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因为他的电影的所有的花絮都告诉你他的动作是怎么完成的，摔了多少跤， 对， 挨了多少打， 嗯， 来继续看看刚才我们没有说完的这个刚刚结束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他的获奖的情况， 嗯， 最佳动作女演员的荣誉，这个女演员荣誉颁发给了《摔跤吧，爸爸》当中的 嗯 法提玛·萨纳沙卡， 嗯， 这位女演员多说一句，《摔跤吧，爸爸》的这个男主角。阿米尔汗， 嗯， 也是成龙的超级大粉丝。 哎，另外这个同时获奖的是《红海行动》的这个女主演 蒋璐霞， 蒋璐霞、 嗯、 啊，这个也是后起之秀啊、 嗯， 这个新星啊。但是我就想说一点呢，你仅仅是动作好，这个还不足以成为叫动作巨星，是吧？ 嗯、 动作巨星不仅不是说咱们。举行这个武术比赛， 对， 不是看你的动作都标准， 没错， 恰恰是你能够在动作电影当中来展现一个人物啊。 嗯、 说到这儿，我其实就是对一些其实年龄也不小了啊，对他们表达我这一份敬意，但是我也觉得很遗憾，始终没有走到李连杰、成龙啊，包括甄子丹的高度，就是赵文卓先生啊、 嗯。 其实赵文卓先生跟他们都有很多对手戏，而且他也是公认的说文戏也好，武戏打得也漂亮， 哎、嗯， 而且现在还在这个这个鼻征不错啊，也是在 继续 拍， 对 啊、嗯，最近的一部啊，给大家听一听这个片段，叫《黄飞鸿之南北英雄》， 赵文卓、哦、新作品， 新作品、 哦， 赵文卓在这当中演黄飞鸿，我觉得还特有这个今天这个动作电影范儿，一上来。他是领着我们说这个一群这个男子哈、 嗯、 这个壮士们在跑步训练、 嗯、 赵文卓露了一下自己的身材。 这是十多年以后或者二十年以后他第几次出演黄飞鸿了。 是啊，赵文卓1972年出生啊，啊现在的身材啊，我跟你说那就是老一点的彭于晏，你知道一点都不差， 现在都得这么比、 啊、 是吧？ 哎，大家因为最近彭于晏这话题特火，你回去看看赵文卓那是多么的自律，才有那样的身材啊！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部电影。这电影挺有意思啊！这南北英雄，这赵文卓，这个黄飞鸿在今天他打什么呢？他居然出来的时候打的是那个丧尸啊！ 啊，嗨， 打的是僵尸啊！来听， 新概念， 嗯。 师傅连鬼都打过， 阿七，快把他送入诊室。 这个毒不好解啊，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下的毒。 师傅，还去接十三姨吗？ 啊，快走！ 哎， 来来来，北拳武馆开馆收徒， 北拳武馆收徒了， 北拳武馆。开馆收徒， 你去这边， 是 你们去那边， 是 开馆收徒， 北拳武馆， 小妹妹， 收徒， 不学就不学，扔他干嘛？ 几个大老爷们欺负姑娘，要不要脸了？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谁啊？ 我就是拳打广东有声，脚踢佛山无影，广东第一高手黄飞鸿黄师傅最最最得意、最最最潇洒的弟子梁坤。 黄师傅的 是不是 真厉害？管你什么梁坤，打！ 阿坤，都没事吧？ 没事，师傅。 在下佛山黄飞鸿，对请教。 哎， 你就是黄飞鸿？ 正是。 吴师划拳，吴振南。 原来是吴师傅，久仰久仰。不知道刚才我的徒弟们是因为何原因冲撞了吴师傅？ 师傅，刚刚他徒弟。 罢了。黄师傅是广东第一高手，又是民团教头，吴某初来乍到。就给黄师傅一个面子， 那就多谢吴师傅海涵了。 秦山，我们走。请， 请。 你看， 对了，吴某北拳武馆本月18开张，黄师傅若是有空，还请闪光。 好啊，吴师傅要将北拳南传，这是好事啊！到时候飞鸿一定会前去捧场。 多谢，请。 师傅的马，站住！ 哎，马，哎马， 师傅的马，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文卓啊，最新的电影好像是去年的啊，这个叫《黄飞鸿之南北英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嗯，看过不少的黄飞鸿的电影了，包括后来的《少年黄飞鸿》， 哎、是吧？啊，也是彭于晏啊，嗯、彭于晏演的。 所以看到的很多朋友留言呢，想起来过去的很多动作明星们，以及接下来可能会来接班的啊，这些年轻的动作演员们， 嗯、 我们来浏览一下吧。大家这样的这个呼声或者感慨还有很多。 嗯， 酒鬼松鹤，我第一个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他说从小看成龙大哥的电影长大，直接称呼成龙大哥感觉很亲切。 嗯， 我从你的名字也看到了成龙另外一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醉拳》。 哦、 酒鬼松鹤， 酒鬼松鹤啊。另外这个糊涂的旁观者说，成龙电影的最大魅力就是影片最后的那些花絮啊，但是他打了个引号啊。 嗯， 这个陈露凋零说了，永远没人能比的成绩，前无古人的风格。 呵呵， 不光成龙， 嗯， 当周润发露出花白的胡子，周星驰出现满头银发，他说老电影可能真的已经不再指黑白片了 啊，真是这样的啊。 嗯， 这个还有一位